沃敏射马五月份部分威水战绩。 咁所以我心水咧就係、第五場咧就攞五號嘅財進做膽啦，配腳就係一號嘅發贏起，二號各取所需，六號活力長勝，七號華贏就贏。所以教主第七場的心水就是拿三號皇帝金做膽，配腳就是二號紀利紅星、三號禪勝寶區、四號象耀、九號紅王，三四重取就二三四八九五隻互穿撈完嚟買。 所以呢今場第六場呢教主的提供就是二號的好運寶馬啦，拖三號的秒秒精彩，四號都市神話，六號金像非凡，同埋九號的好拍檔，咁三四重彩就二三四六九五隻互穿。 所以我心水第五場就是那六號的珍珠鳳凰做膽，配腳就是一號幸福友善、二號俏芳華、四號巴巴閉、十二號天衣無縫、三四重彩一二四六十二五隻互穿撈完嚟買。 第八場一拖二三四十二，咁啊三四重彩互穿。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下个月的沃敏射马已经开卖，现在还可以经 PayMe 给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天天天南主持神舟五子张文龙、郑仲文、方艺成。 好啦，第三節 翻嚟第三節啦，咁亦都提下大家啦。咁啊，呢個係我哋太平清照第五 集嘅第三節。 第三節啦，咁啊，之前四集，咁啊，大家可以翻去呢個 YouTube 咧，去打呢個太平清照，或者係呢、這個加埋天天天南太平清照或者庚子七照咧，就揾得翻之前嘅連結。咁啊，大家可以就每集聽翻咧，就每一日個細節會做啲乜嘢咁樣。咁啊，頭先我哋講，即係頭先第二次我哋都講咗啲有啲有關呢個 花大 事啦，即係補翻我哋之前所講嗰啲。咁、 嗯、 就而家咁，我哋直接咧第三節咧，我哋講最後一日啦，叫打照嘅最後一日。 嗯 啊，咁啊 啊，我想先卡住一陣先。 係係 係。嗱，啲人話咧，花完大事。做完大休，跟住就可以食肉噶啦，系嘛？ 系，冇错， 冇错嘅， 冇错，啱。 即系讲紧亥时之后， 总之化完啦，总之化完啦， 送走大事之后， 哦、啊，即系化晒大事之后啦，跟住就可以食肉噶。 明哥這個呢个咧，這个讲法咧，都系我呢届照我先知，因为点解我会知咧，就系阿陈师傅讲嘅。咁、 嗯、 啊，喂。幾時食得肉啊？咁陳師傅化完大事咪整個燒鍋嚟食下，即係咁啊！佢咁講啦，咁即係證明化完大事可以食肉嘅。咁但係以往咧，即係大家其實村民就即係好似以前我爸媽嗰代咧，唔好咁亂嚟啊！你咁樣就通常幾時先食咧？就係、是、將個神明由照棚請翻去廟之後咧，先至食肉嘅。咁、 嗯、 啊，即係其實即係做多就一定冇錯嘛，做少就驚領嘢啊嘛。咁就嘅觀念上咧，就其實以前咧就我哋嚟講咧就唔會話化完大事就可以食肉嘅咁樣。咁、嗯、但係原則上合理嘅，點解咧？化完大事食肉係合理嘅，因為到化完大事嘅第二日嘅朝頭早咧。已經攞雞攞豬肉去拜神啦，去照棚度。咁攞雞攞豬肉拜神，咁以前就冇街市有得賣噶，就必須係凌晨兩三點起身，就至低限度你都要喺度 劏雞神， 劏雞啦，係嘛？ 成盒啦， 劏雞啊！咁你如果你唔係開咗齋，你點敢去殺生劏雞咧？咁所以咧，其實咧係合理嘅咁樣。 所以個化緣大事其實就已經開始，其實要準備湯雞，就將只雞攞去第二朝朝頭早咧，就攞去個照棚嗰度咧就拜神啦。 因為我記得咧，阿肥婆嚇，即係沙霞村嗰個，佢話一到夜晚食得啦，買定啲嘢擺雪櫃，一食得肉即刻攞翻啲肉出嚟食。 其實咧就呢度咧又好得意嘅。嗱，你問我嘅話咧，咁多個月陳師傅答案咧就最正宗㗎啦。 係啦，係啦。 咁但係咧又係一句講法，係各處鄉村各處嚟，都有變動，都有變動。嗱，舉例我啱去完長洲一樣啦。咁佢哋咧，從來都係啦，有啲呢個有少少誤解嘅啲人啊，從來我講，從來都係循緣飄色就可以開齋㗎啦。 循緣飄色可以，即係四初八循緣飄色， 係啦， 就唔係等到搶包山之後， 唔使嘅，係啦，有啲 即係走完飄色你就係啦，開餐。 有啲最近有啲報道聽到啦，唔好講邊個啲新聞報道咧，就話咧，或者有啲唔知頭唔知路嘅亂咁嚟報道咧，就話咧因應啲居民嘅反應咧，所以提早咗喺循緣就要開齋，其實就錯啊，錯之謬論啦。 呢個嗱， 即係亂噏， 亂噏， 即係鳩噏， 係啦， 因為冇人會夠膽去決定呢樣嘢，你咪即係假使有人真係會有咁嘅要求，但係邊個肯話我岌頭啊？因為呢個係關乎於個宗教問題。如果你要神明岌頭先得㗎， 同埋要關乎成條村㗎嘛，唔係關乎翻村民，我想點就點㗎。 佢哋就從來都係咧，就循緣嗰、那個嗰、那個飄色。完咗就開齋㗎啦。 OK， 係啦，咁剛剛七照裏邊嘅橫州，直頭啊攞完嗰個斗桶。晏晝 就開啦。 晏晝之後攞完斗桶就可以翻去食壽，可以開分啦，係嘛？ 開分啊！ 係啦，咁啊，即係真係咧，呢個理解就各處鄉村各處啦。 嗱，應該就係咁嘅。其實而家咧，好多人去睇打照嗰啲嘢咧，佢用咗人嘅態度去睇，就係話喂，嗰個東西成個太平清照所有嘅活動係因為因應人嘅需要而嚟，但其實唔係，係因為因應宗教嗰個科儀或者佢定立嘅規矩而有呢樣嘢，然後人去遵守，就並唔係話因為人我想咁樣就改個照嘅，所以就而家好多人就會。即係唔知點解有啲學者會套入咗落去咧，就係話幾時開始食肉啊？因為啲人覺得幾時想食肉，呢個係唔啱嘅講法， 完全都 一定係要按翻個宗教嗰道理。 即係如果你咁樣講嘅，咁我即係譬如好似啲佛子咁，佢要佢搞個法會咁。咁又話點樣咁我因應人咁我可唔可以食肉啊？喺個佛寺裏邊係咪 喺呢方面咧？就你話學者方面咧，就有幾種睇法嘅。有啲係從人類學或者係一啲叫做係民族學嘅角度，去睇嗰個照。咁啊，就撇除咗一啲宗教嘅影響啦嚇。咁有啲其實就係叫做話直情喺道教嘅角度或者宗教角度去睇個照。咁大家睇嘅嘢可能有啲出入啊，呢方面有啲出入。咁啊，其實亦都唔排除嗰個照本身嚟講，的確係有宗教嘅背景嘅含義喺裏邊。但係喺行進間嘅話咧，始終由人為咧就去推動佢。咁可能好大程度上咧，人嘅影響係有嘅。我成日都講一樣，就話咧，村民嘅理解嘅意義。同埋照本身意義可能係有啲出入，係啦，咁可能或者係佢認為咁係好嘅，咁但係打照本身並唔係咩意思，但係站喺師傅立場，亦都唔需要話去兼起導師嗰、那個或者老師個職責去教你點做啊。咁所以變咗嚟講咧，你有你理解，我有我照做啦。 其實講嘅喺我好了解呢一樣嘢，就係話當然嗰啲道士嘅師傅，佢有佢個做法。但是你人有啲想改變佢裏面啲嘢嘅，唔係問題。只要唔離開佢裏面嗰個譜咧，就其實啲一般嚟講個法師都岌頭嘅。但如果你哋做啲嘢係離開咗個譜，係同佢哋嗰個佢哋嗰嚿嘢有啲 即係離開咗個框架，就唔得啦。 喂，你可唔可以因為因為譬如咁講，因為某啲事，所以我要化大事先。我第一日化大事先得唔得咧？唔得噶嘛。呢個就係、是。那些法師都不會用 到的， 但是你說啊，台大師、巡迴大師的時候，女人可不可以到啊？有沒有說不說話啊？什麼什麼什麼，這些在個南無道士法師裡面來講，他就沒有一套標準你們要這樣做，他就可以按住你們村中的俗例你自己做你的事。所以有時候那些東西就是說我很奇怪，有些學者他好像不知道為什麼，可能他可能已經心中有一個答案的推斷的答案，然後就用了這套東西下去呢，就擺落去就推斷佢自己係啱， 係 會有啲 咁，我就覺得咁樣嘅睇法係唔 即係我覺得係唔正確嘅，因為你攞咗呢啲東西嘅資料去證明你係啱啫嘛。其實我大調翻轉，我哋應該睇咗資料去睇到啲乜嘢至啱啊。好啦，咁啊，明哥最後一日咁啊，我就講啊，即係啲村民會去酬神啦，係啦。咁其實仲有啲乜嘢有做，我哋又睇唔到，或者我哋唔知嘅咧？ 係啦，其實所謂齋照齋照啦，咁樣其實呢一日咧先至，我成日都話啦，呢日先至係照嘅開始。咁你齋就完咗，其實呢日先叫正式係照。系、 哦、 啦，照我意思话咧，其实咧就系期许一啲嘢去承诺某啲嘢啊嘛。 嗯， 咁其实咧，而家你期许就话咧，哦，你今次做得好唔好啊？希望你未来嗰一个周期咧，都得到你嘅神嘅答允嘅照顾。咁所以要问神啦。 嗯， 咁究竟做得好唔好咧？其实咧呢度咧就有啲嘢咧，我哋而家都好少见到咧，就会话系会去天师棚作天师福，同埋佢每一个神棚前边咧，就叫做问一问，问一问杯嘅。咁其實都而家我就未見過啦。其實早十年十幾年前咧，我都仲見到有喺天師棚或者喺神棚面前咧，會打杯問嘢嘅。 啊，即係問啲乜嘢？即係話 做得好唔好啊？ 如果問天師咧，就純粹問叫做話嚟講咧，有間莫怪啊。今次可能或者唔係咁好啊，咁希望嚟講咧，下次更好啊，咁樣 即係佢導師自己做嘅， 導師會做， 即係同翻佢自己本身嗰個祖師嚟交代翻。係 啦，冇錯啦，天師冇話唔好嘅，一定好。 唔係，即係咁講咧，似係嗰啲即係我哋講緊佛教， 即係永遠唔會最好。 佛教密宗咧，咁修完之後練翻個金剛薩多嗰啲咧，即係我有啲咩做漏咗嘅， 即係多多包 下，係啦，即係同祖師嗰度就咁做嘅。即係等於講你以祖師嚟講。我哋傳統嚟講永遠叫話嚟講唔話你就已經係讚你噶嘛， 即係唔出聲已經收貨， 就永遠都唔會讚壞你，即係話啊今次你好叻啦咁樣，就完全唔會你過去都係，只不過嚟講就一開波就話 係啦，圓滿 係啦，一開波就已經話唉有棍冇怪啊，做得唔好嘅話咧唔好見怪咁樣，即係一定係咁啊，但係而家冇咗用啦，而家少咗啦嚇。咁啊，可能問完天師嘅話咧，就會去各個棚嗰度啊，神棚啊問今次佢哋啊今次。我哋做得O 唔 OK 啊，或者係滿唔滿意啊？問神滿唔滿意咯，唔係先至可以送神噶嘛。如果神打到聖杯滿意嘅話咧，咁啊 OK。 通常打一個聖杯定打幾多次嘅？ 啊！呢啲由佢哋各處定啊，通常一個聖杯啫，通常都係問一個聖杯，咪打個杯啊， 有 聖 杯哦，咁咪好啊，大家帶你咯， 係啦，通常攞個聖杯就話啊，你做得好啊咁樣，咁你企咗做得好嘅話咧，咁啊下一個期許啦，咁即係話嚟講未來十年嘅話，佢有照應啦，咁啊做下一個十年嘅話，再做一個再做照啦，咁啊呢個就係啦。 咦，換言之，其實咧最後嗰日咧，如果咧。即係呢個問杯呢個環節咧，係對呢個南無師傅嚟造成一個壓力嘅喎。 啊，當然，當然啦，當然啦。咁會唔會因為 即係成績表啦，即係啲神啊，啲神拉唔拉幾先？ 啊，會唔會因為咁樣樣啊？索性啫，啊 OK 啦。 即係或者嗰啲神話換啦，屌你咁樣。 即係嗱咁講嘅，即係我即係會唔會而家唔係咁想做，係啲師傅有啲。即係都感受到 可能都會，可能 唔清楚啦，定係可能或者啲村民覺得係 OK 啦，唉唔使問啦，得掂噶啦咩，或者諸如此類，我唔清楚啊。咁即係當然，即係而家就啲咁多屆都少見咗。少見，或者我唔夠早去啦，可能係咪先？我少見咗啦嚇，即係過往嘅話都會見到有道士啊、南無師傅咧，就會去做一轉呢啲嘢。 可能秘密問咗啦， 係咁我就當佢問咗啦。 咁第二樣嘢咧，嗱我見到即係之前我參觀個山下村啦。咁啲村民啊，開始又話捧雞啊、捧燒肉去，嗰啲係咩嚟嘅？ 酬神啦， 酬神啦， 酬神啦， 即係已經係就即係完，即係以你咁樣講，就佢哋問完聖杯之後，咁啲村民就開始懟啲嘢出嚟酬神啦。 唔係，其實師傅問聖杯啊，去天師壇嗰度嗰啲嘢，其實呢個同村民冇直接，唔使村民直接參與嘅。咁所以村民有佢自己嘅準備，就做自己酬神嘅。所以村民係唔會知道有文杯或者佢同天師作呢個天師福嗰啲，佢係唔知 嘅。因為我唔知。 元首會知，元首知嘅，元首村長嗰啲就你知啦。 啊，咁但係你話酬神嗰個人知唔知？即係村民就自己個準備好屋企自己酬神嘅。 冇錯啦，佢又會出嚟酬神啊咁樣。 咁通常咩時間咧？通常 一早， 朝早噶啦。 一早，我話咧，大部分情況咧，嗱， 八點九點。 九點前啊，九點前啊，因為好多嘢做噶， 不是純粹是招呼你酬神的嘛。 咁 啊兄弟講講睇下嗰樣點樣做啊，或者嗰個 step 啊。 嗱，嗰個流程咁樣嘅，咁咪一開始，譬如除咗呢個問天師福啊作福之外咧，跟住咧佢就會做呢個係拉下爬船啦，咁樣送除嗰個綁咧，嗰個人員金綁啦，啊化嗰啲義民啦，化嗰啲大臣啦。嗱喺呢啲做之前咧， 整緊第六張相出嚟睇下啦，係 啦。嗱做呢啲嘢之前咧，全部你都要問過曬啲嘢先，即係譬如話嚟講，問完杯啊，問完神啊 ，O 唔 OK 得曬啊，全部 OK 嘅話咧，咁啊酬神，酬完神之後咧，即係各村酬曬神。咁通常嚟講，十點鐘到咧就會見到，就將所有嗰啲整翻啦，咁啊收天師畫， 龍虎 二將啦，係啦，龍虎二將啊！ 即係而家呢張相啦，我哋見到呢兩位就係守住門口嘅兩位龍虎二將嘅大將軍 啦。冇錯啦，咁同埋嚟講咧，側邊就嗰個城王啦， 城王 通常咧就會俾埋我，通常咧我哋好慣性捧住個義民嘅，將個義民啊就捧埋一齊啦。 係啦，義民即係話即係佢 嘅人名 嗰 本， 即係嗰個元首托住個人 啦，即係嗰個傻， 唔係成個條村搞呢個太平清照。人名簿 係啦，係啦， 冇錯啦， 就交埋俾 唔係錯，唔係錯，唔係錯，係淨本簿嚟，本簿嚟， 同埋 係啦，名冊冇錯， 貼喺個牆上面嗰個金榜題名嗰 人名簿，冇錯啦， 一齊去燒啦， 係啦， 係啦， 咁同埋嚟講咧就呢段跟住咧就師傅咧就會念經，就會多謝佢嘅辛苦啊各樣咁啊送佢入咁嘅叫酬神送聖啦，呢花就可以叫做 哦，即係而家送聖啦， 係啦，冇錯啦， 嚇咁啊，即係真係就將佢就送走曬， 係啦，冇錯啦，咁完曬之後咧，咁就會進行咧下一 part 就去拉牙爬船啦，所謂叫做 好啦，咁我哋呢張相之後下一張就係、是。07是什么呢张相明哥你讲讲呢张相我看到应该是山下村的。 呢张是山下村。 呢张是山下村下一张。 呢张都是好像。 是啦呢张是呢张是。 呢张 是山下 村。冇错冇错呢山下村。咁 呢佢哋呢个肥仔呢 拉鸭爬船啦所以佢就。咁呢你见到隻鸭呢就是指责嘅。咁、啊、其实 是头先讲我哋所讲将嗰啲所有神仙送走晒之后呢 你就會通常呢段時間呢嗱救陣時我可以咁講啊救陣時呢原則上呢係要做埋呢個拉鴨爬船先至去送聖嘅。係、 哦、 啦。咁、哦、但係因為時間有限啦因為條村越嚟越大越嚟越漲越嚟越多人啦。咁、 嗯、 你發覺呢其實呢做拉鴨爬船隨時四五個鐘頭嘅。 因為點咩叫拉鴨爬船咧？簡單嚟講 啦， 即係細節啊，明哥講啦。咁、我哋講就係話咧，拉鴨爬船就喺屋企要，即係各個村民咧，各個户頭咧，屋企嘅準備，就即係嗰個拉鴨爬船啊，有師傅同埋啲元首嚟到嘅。咁就可能喺你屋企 啊，咪住先，我想問問 咧。唔係，咁講下先，唔好喺你屋企裏面做一啲嘢。所以換言之咧，佢要逐家逐户去，你條村越大，咁逐家逐户行嘅時間就越耐。譬如話你三下村咁講，行下行都四五個鐘。 嗱，逐家逐户之餘嘅話，都係要夠捐錢嗰啲嘢。你講 係有捐錢啲係 有捐錢，逐家逐可能會有啲冇捐錢噶嘛。 即係我叫户頭 啦，信得教啊咁樣唔奇噶嘛，可能冇捐錢嘅。 有樣嘢漏咗啊，因為漏咗我頭先諗翻起。嗱，佢哋話啲村民咪酬神嘅， 嗯， 酬神拜完之後咧，係咪係喺嗰度攞翻眼燈，又個眼燈拎翻屋企咧？ 嗱，呢個咧又係好得意嘅，有啲地方有做。有啲地方冇做， 我哋村民冇做， 唔係絕對，並非絕對， 所以呢個真係就屬於地方性嘅風俗啦。 啊，佢哋覺得咁樣，我都話啦，村民嘅期許，佢覺得呢個時候咁樣做咧係 OK 嘅，咪做咯。佢哋叫做咧係叫做係叫做攞新星神牌，星神牌有啲叫攞斗筒，係啦，咁啊有盞燈咁樣樣嘅， 係啦係啦 係啦。咁其實山下村落好特別嘅，我哋講佢哋本身嚟講咧。過往咧係有一 part 咧，咁啊嗰個師傅係會點嗰個係斗燈，咁然後咧就各位村民咧就去攞嘅。咁而家當然啦，有少少啦，就見啲自己元首喺度點斗燈 啦。好，喂，如果我哋入翻去拉爬船嗰度，我想問問嘅呢一個環節係咪其實必須同埋重要嘅咧？ 可以咁講，係一個完美嘅一個 結局， 係啦，冇錯。 咁 一個係必然嘅，成個趙科呢一 part 係要做嘅。 所以我就第一句問你是不是重要的一環。 咁同埋你講，我哋可以睇個三件 下一張， 三寶 下一張08 嗱，二零一七年嘅時候咧， 呢個係2017年 係啦，你睇下側邊寫八香蓮花地嘅，上面頭殼頂嗰度， 因為我要牌要俾張相大家睇咩叫拉鴨。 嗱呢張堅呢只堅鴨 真係鴨嚟嘅， 係啦冇錯啦。 頭先山下村嗰只咧就好似乾咗嘅一隻臘咁樣嘅， 嗰只紫澤 係啦，嗰只燒鴨燒鴨，山下村嗰只燒鴨。 你幾隻？真的鴨嚟嘅，同埋咧，你仲可以望埋另一度啦。嗰三件東西啊，係 啦， 佢哋咧拉鴨爬船咧， 係啦。我想問先，我頭先嗰張只鴨黑色噶嘛， 係 有冇紫定係咩色？即或者係邊嘅顏色比較好咧？ 通常白色， 白色 通常白色係 白色純潔啊嘛， 係冇錯，潔淨潔淨 啊，潔淨啊嘛， 係啦。 但係啲嘢就係拉鴨爬船嗰只船啦，係 啊船。 咁嗰只馬咧， 只馬咧就一個象徵意義啫，即係話咧快啲送走啲嘢， 係 啦快啲， 即係快馬加鞭咁樣。 Okay. 是啦，咁因為他哋有自己本身嗰個編排嘅，通常咧拉下爬船嘅話咧，我哋去翻頭先嗰三嗰、那個哥哥嗰度，即係再之前 翻轉頭，係 啦，零八嗰張唔好意思， 再之前嗰張，再之前嗰張， 再之前， 係啦，冇錯啦，冇錯，呢張就係而家見到。 但佢孭住個袋喎， 係啦，個袋咧收利是㗎。 哦， 系啦，唔好搞錯啦，收利是。佢而家咁樣演繹就係話咧收啲邋遢嘢，咁其實冇錯噶。我見到真係將啲廁紙啊，都唔知係咪去擤個鼻涕抌落去，因為好不知所謂嘅錯噶。只因為呢個船， 咦唔係喎，村民觀念就以為抌啲污糟嘢幫我帶走啲污垃圾嘢嘅喎。咁其實應該係掉啲咩落去？ 其實咧就掉啲咩咧，係嗰啲豆啊、炭啊，咁令到呢個船咧係，因為船係用火船啊嘛，舊時有咩意思啊嘛？ 即係燃料。 係啦，燃料同埋一啲。 食 嘅嘢，因為咧佢其實咧船咧本身嚟講咧應該係有船夫有剩噶嘛，佢一隻船點行啫，咪先啱啊？你咁漂出去， 即係冇燃料又冇得食，又點行咧？ 冇錯啦。咁原則上咧喺一定情況叫顯舟，即係送船咁解。我哋送船嗰個顯舟，點樣顯舟咧？呢隻船咧係帶走啲唔好嘅嘢。唔好嘅運啊， 所以就唔係擺啲 唔係抌啲垃圾落去，啲人咧佢哋要理解點解我哋話齋有啲民族學家、人類學家咧就咁去理解佢顯舟， 即係點兜錯啲人咧？ 係嘅， 理解錯 係啦，某角度睇錯咗。嗱，而家直情咧，因為唔夠人手嘅關係，你發覺咧兩兄弟自己搞啊，個羅咧就喺前邊就通知人哋準備行先。咁另外咧只馬咧係有一個人咧係個馬就會再行一步，即係話咧帶隻船快啲行咁嘅意思。 即係馬行先，船最後。 船啊，中間。 船中間。 鴨就最後。另外有人擺只鴨嘅。 好啦，咁啊三呢幾嗱，而家講緊啦，就係只馬、船、鴨呢個次序啦， 係冇錯。 呢馬、船、鴨呢三者嗰個關係係咩咧？ 啊！ 馬就拉船啦， 唔係拉船，即係意思話咧， 催促只船， 催促 只船快啲行。 咁啊，船之後嗰只鴨就有啲咩意義咧？ 係壓 壓啊！ 壓，因為咧到最後咧，佢裏邊咧係會搬啲係炭啊嘢。去俾你噶嘛，咁然後咧就話咧啲唔好嘅運氣啊，唔好嘅運咧，佢都會轉走佢咩意思，送走啲唔好嘅嘢。但係唔係所以唔好嘅嘢， 所以用正壓就因為講個諧音就壓佢走， 壓送佢，壓送佢， 送佢。 係啦，咁就嗰時嘅話咧，佢哋會有兜水。有得米水 就俾只鴨食啊嘛， 濕濕個嘴，因為咧嗱，你冇養過鴨或者呢啲冇農家智慧，只鴨太乾水唔得嘅，會死嘅。一定要揾啲水濕濕個嘴咁樣咧，吊下味。如果唔係咧，咁行嘅話咧， 只鴨反肚， 係啦，只鴨就會玩完。 咦？我哋去最尾嗰張嚟講啦，因為嗰張相比較靚啲啊。 O K， 係啦，最後嗰張 嗱，阿明哥呢張相咁樣計啊，佢有嗱，我哋有鴨喺度啦。而家如果冇生鴨嘅話，有啲人都會用只紙鴨嚟做咧。 用添啊！ 啊，其實 冇添啊， 我覺得咁嘅，即係就算冇冇真生嘅鴨。一隻東西去做佢壓呢個動作嘅一個代表，你可以用一個道具，即係假嘅鴨啊玩具。咁你當然唔好可愛到係嗰只沖涼嗰只啦，黃色嗰只啦。 啊，我見過 啊，原則上係可以。咁啊，即係 都係鴨啫嘛， 都係鴨。咁我認為可以更好嘅咁樣。咁啊， 呢架船，即係而家你見到我哋呢個船寫百年威風呢個船，佢裡面就係所謂你抌啲少少碳同埋一啲少少嘅一啲谷物啦，俾佢嘅燃料同埋食物，就係抌落呢架船度啦，係咪？ 係冇錯，象徵式嚇，係啦，唔好有啲人我見過即係抌埋啲咩，真係塵啊，甚至即係唔知係咪用過嘅廁紙啊，哇，好離譜嘅， 成個煙灰缸倒落去啊！ 但係抌落去嘅嘢咧，即係抌啲五谷落去。 是 即是红绿豆啊 是没错没错 是啊 是啦没错啦你平洲就米啦平洲就米啦。 OK，OK， 咁啊碳去邊度揾咧？即係買嗰啲， 我唔係試邊嘅，咁有冇冇啦？而家冇乜所謂，只鴨都可以有啊，有冇啦？只鴨都可以冇。 但係即係如果你話依足規矩，一定係落嗰啲嘢㗎啦。 係因為你遣州嘛，你送州佢嘛，你要呢個叫遣州。 好啦，到佢行曬成條村啊， 係 做曬呢啲嘢，即係大家幫大家去到啊，咁啊。南無法師其實算不算呢個係最後一步的工作啦？ 未完， 未完。 然後咧就送到佢遠離呢條村呢隻船啦， 嚇、 啊，連埋全部遠離呢條村， 即係鴨呢個馬 船，同埋嗰啲所謂唔好嘅嘢， 係 啊嗰啲豆啊嗰啲叫做碳啊嗰啲送船嘅嘢，咁然後咧離開條村， 咁只鴨會點啊？如果生鴨？ 放走佢嘅，放生嘅，放生，放生嘅，放生嘅嚇。咁咧就送佢去一啲附近有河流嘅地方。 哦，就擁曬佢落去。 係啦，擁曬落去，咁啊沿途送走。 唔係燒嘅， 唔燒， 唔燒嘅， 唔燒嘅。咁但係而家唔燒唔得啦，係咪先啱啊？咁啊化咗佢咯，到而家係化啦，而家要化啦，係咪先啱啊？而家唔燒，抌去邊啫？唔可以送走啊。咁咧會化咗，而家就化嘅，舊時就唔燒，舊時就抌去送走。 有時就揾條河咁樣。 係啦，其實呢個圍風咧，你喺平洲仲見到嘅。 嗯。 佢有走船呢一 part， 甚至係長洲都有嘅，都有走船呢 part。 因為近海啊。 就咁擺喺海就算㗎啦，沿咗海咯，我一路順流出嚟啊嘛。 係 咪先？而家佢冇海咪？要化咗佢咯， 當然佢都唔會浮喺個海度啦，佢都係擺咗落去之後佢都沉㗎啦。 係啱啱最近咧就喺更七七召裏邊咧有一條村咧，唔好講邊條啦嚇，咁啊直情叫話嚟講嗱，你哋住啊喺村口送出村口就點都出村口㗎啦，但係佢上屆唔係嘅，上屆送出村口去到好遠嗰個地方嗰條河流，嗰條河流好得意喎。就流去佢哋唔中意嗰條村嗰度，又去到嗰度咧先送走佢，知唔知啊？咁但係今屆咧，佢可能唔記得咗啦。啊，咁就係話咧，喺村口嗰度化啦，唔好喺自己裏邊化。佢都仲記得要離開， 送走 離開啊，離開呢條村啊！喺呢度化咩用啊？咁你掃完垃圾就抌翻落你條渠度， 即係總之擁走佢， 擁走佢離開到啊嘛，咪先啱啊！咁咧去到嗰度，跟住咧嗰個， 咦？南明哥，我想問喎， 係 好得意啦，點？为什么要师傅逐家逐户去呢？嗱，既然咁講， 冇錯，係啊， 我就係碳同埋抌啲碳啊，同埋啲糧食啫。 係， 其實我可以每個户頭自己嚟抌落去噶嘛。 你諗啱啦， 係啦。 佢去到嘅時候咧，過往即係我見到嘅過往啊，師傅就會入去裏邊咧，會戚一戚，噴一噴符水，然後咧就俾道符你，俾道符你嘅攀符，呢 part 叫攀符儀式。咁然後咧喺你嗰個灶頭。同埋大廳嘅神廳個位， 個神台位 係啦，神台位就會咧係唸下嘢啊，就會去噴噴符水，符嗰聲咁樣啊，叫做話靈一靈佢嚇。 咁嗰度符貼喺邊度嘅咧？ 嗰度符嘅話咧，佢有灶頭嗰個符嘅， 就係念灶頭 嘅。係啦，念灶頭嗰符嘅係啊。 OK， 念灶嘅啊，咁樣會俾到符你。咁你嗰啲符就唔係話你所想象嗰條一條符仔貼落個好似殭屍牙頭嗰啲，唔 係 係啦，大張要畫咁樣嘅。 印刷品嚟。 嗰啲大符。有啲唔同嘅大符嗰度嚇， 就連喺灶頭。 係啦，連喺灶頭嗰度嘅，咁一年咧就會叫你化咗佢啦，即係明年咁啊，連一年， 係 啦，連一年化咗佢嘅，因為第二年係新嘢啦嘛要。 哦， 係啊，咁咧就咁啊通常嚟講，梗係預備封利是俾師傅啦，咪又要係咪先？ 所以頭先你見到個元首孭住個袋就咁解 啊？啊，元首孭個袋嗰封利嗰啲利是就係佢哋元首嗰扎噶啦。 咦？但 係 我嗱以 即係元首自己搞掂， 係啦， 自己 分 嘅。以前即係我見到我條村咧嚟拉下爬船咧。師傅即係有個村民比較熟路啲嘅，咁帶住師傅嘅， 當然啦， 元首就冇參與嘅。 嗱， 過往呢一定是有個人，通常就元首啫。有時元首不參與，俾啲細路做都不一定元首。 總之就揾個人嚟幫，因為嗰條友熟路嘅，知道邊家人使錢嘅。 通常而家都係叫元首搞掂埋啦。咁但係知元首咁多個嘅話，唔知邊個做咧？咪先啱啊！個都做到死咁就係攰，攰到瞓低㗎啦。 攤喺度咁。 係啊，喂咧，喂，同你講啊，行嗰轉村 好大鑊㗎，可以。 我同你講，平均我跟過睇過咧，平均都四個鐘頭。 哦， 慘！哇，行四個鐘頭啊，真係好辛苦噶，仲 要即係好似你話齋，如果呢啲咁嘅天氣先搞好啊， 暈低啊， 仲暈 低同你講， 即係著嗰件衫已經夠熱噶啦。 所以呢個係苦差嚟對於元首，所以咧通常啲元首就可以甩身噶啦，都唔係一定元首做嘅。 關咩苦差嚟講？關咩疫情就話唔搞啦。 OK， 咁啊掟咗出去送走曬，咁啊 finish 噶啦。 係啦，冇錯啦，我要補充翻少少嘢，趁有少少時間，因為咧就係我各處有各處例，譬如話山下村佢哋會有投嘢。會有會將嗰啲投福粉，有些地方都有投福粉嘅，譬如話嚟講，粉嶺都有投福粉。咁粉嶺臨尾仲有個叫做咧，係叫做係一個叫做圍土儀式。嗱，呢啲各處鄉各處嚟做嘅法門唔同啊。咁但係呢啲係好個別性嘅。咁大部分嘅話都係頭先我講啦，去到拉阿爬船啊，連經就已經係 finish 噶啦，即係全部完曬噶啦。咁咧就大概講曬啦。有啲地方有啲地方唔係絕對嘅，並非絕對呢樣嘢，個別嘅。 咁我哋咧跟呢集咧就講呢個太平清照，講到拉阿爬船咧，基本上我哋都去到完結篇。 係啦，冇錯。 下一集咧，我哋太平清照六咧，嗱嗰集就。冇乜特別嘅話題，但我哋圍繞住咧，阿明哥準備咗都好幾百張嘅相，就會喺度講。 幾張嘅？ 每買唔止啊，百起碼百幾二百張。 係 咁就即係一個大嘅圖片庫咧。 係啦， 大家睇一路睇相，一路去講。 係啦， 講 曬 六個地方都已經七個地方，七個地方都會有相俾大家睇。 係啦，就係金紫七照啦。係 啦，下一集係我哋。叫做成個庚子七照裏面咧 嘅精華所在， 精華嘅氣慾所在啦， 萬物錯過 已經裝備好曬啦， 萬物錯過，大家 好，再見，拜拜。